大家好，我是雨木。这部片叫做《寂寞公路》（The End of the Tour），2015年的电影，忠于自己，绝不是随口说说那么简单。这是一部和作家聊聊天的电影，改编自《滚石》杂志的编辑 Rolling Stone 的那个 magazine。他和一位美国作家真人真事的访谈过程。这位作家，这位杂志编辑啊，他叫做 David Lipsky。他在当年的访谈之后，写了一本书，名为《Although of course you end up becoming yourself》，书面长啊。这书就像是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种回忆录啊。他有提到当年为期5天的访谈，与这个美国作家，也叫做 David Foster Wallace， 他们两个人呢聊到了像是写作经验、热门与非主流、生活的价值观，以及做自己、做自己的哲学哦这些话题。对话的回忆啊，萃取成这部电影《寂寞公路》，可以说是真人真事的访谈改编成这个电影。两位人物的年纪大约落在30到35岁。就还算蛮年轻的啦，就30几岁的。虽然他的故事啊是侧重于文字工作者的生活想法，而且一直在讲话，一直讲，叽叽喳喳一直讲，表现上聊天聊得有点无聊，不太具有戏剧效果，也就是他不是那种追赶跑跳碰啊，就说。情节转折，还有结局就是出乎意料或什么的，就他不是那种的。可是呢，这两个人聊天的内容，例如说这个忠于自己的信念，忠于自己这个信念，有时候坚定，有时候难免会感到犹豫。哎，大家都不是这样的，我如果，可是我想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样子，哎呦，那我应该是跟大家一样的，还是这种犹豫的感觉？其实我认为不只是文字工作者而已啦，延伸到其他的领域，其他领域的人也会来到相似的彷徨路口、十字路口。我要坚定的做自己呢，还是看看大家是什么样子？不晓得，有时候会彷徨。好，那另外这两位主演，一个是 Jason Segel，一个是 Jesse Eisenberg。两位都将这个原型人物，因为当年的访谈确有其人嘛，所以他是改编的。那这两个演员都把原型人物揣摩得很出色，容易明白他们想要聊的东西。这部电影是一部隽永，对话平易近人，而且会让人看了会想一想的一部电影。喜欢这部电影的读者也会感兴趣。另外一部叫做《缠绕之蛇》，它是一部俄罗斯的电影，2014年，也是有谈到一些会让人想一想的比较深层一点的东西。那我对这部片也有一些感触，那就是有感触才会在这边讲话嘛，有一些小故事的渊源呢，会看这部电影。首先，这片名《寂寞公路》啊，寂不寂寞？还是公路，我其实对片商没有什么意见啊，因为片商翻译片名有他的考量，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知道这部片，多记得记就是印象深刻这个知识，所以在上面都会花一些心思。但事实上我们来看啊，它是 The End of the Tour，就像是直接的告诉我们一趟旅途的终点。而那个作者就是不是那个作者，杂志的编辑，他也在他的回忆录的，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回忆录了，他就是那个书有提到这段回忆，他也写到这个 "Of course you end up becoming yourself"，就是很像你在生活当中的一段旅程嘛，这样走下去，你可能会想要做那个某某某，想要成为那个某某某，到最后你成为了。你自己做自己，那这叫不叫寂寞公路嘞？我想有看过电影的人，自由新政吧，自由新政。看这部，但不完全是我是文字工作者，而是很多因素，所以我讲一个这个小插曲啊。有一位认识多年的好朋友，他推荐我， 所以也这部片蛮适合我看的，动机很单纯，可是让我很感动，因为他知道我是文字工作者，他觉得我看了这样题材的电影应该会有许多收获啊，感触啊，另外他提供我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就是遇见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这是他看这部片的一个切入点，遇见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好像是走在前面的自己，就有一个标的人物走在你前面，就像是你想要成为的人。我看完之后明白这好朋友所谓的这个切入点，遇见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可是电影的其他地方引起我更多的兴趣，更多的感触，所以好朋友和我的想法不一样，这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要紧，一部电影可以引起不同的观点，一个故事或是一个事情怎么样引起不同的观点，它的内涵绝对是相当，大家看法才不一样嘛。遇见未来的自己，如果说我们是幸运的在生活中确立追寻的目标，哦，很知道要做什么，甚至已经出现指标性的人物可以参照，好比说想要和爸爸一样有肩膀，和公司经理一样今天不进办公室就可以不进办公室，或是和某某一样看起来都不会变老，所谓的怎么样哦，这一个确立的目标出现，我是觉得蛮幸运的。那也无所谓怎么样的例子才叫做是像样的例子啊，怎么样又是啊，这个目标太肤浅了什么，没有，这无所谓，因为那是某种期望，就是想要追寻的目标，那是某种期望嘛，去做，甚至估算过自己有可能会达成。我认为一个人在心里面有出现这样的目标或是这样的目标人物是幸运的。既然目标人物出现，如果有机会可以和他对话，我们会想跟他聊什么呢？我认为不外乎一个大方向，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就很想知道啊，你这种好奇心，这份好奇是普遍存在的，你到底怎么办到的，看着呢，听一种那种过来人的经验分享，这种感觉啊。电影里面的杂志编辑他有他的工作，他自己也尝试写书，他也想过呢能不能写一本声名大噪的代表作，他想过，而且他也真的去做了，只是没有获得什么奖项的肯定啦。但重点是他想过，而且他也去做了工作，然后自己也尝试写个书。他访谈的对象呢，这个美国作家，杂志编辑访谈的对象的美国作家，是活生生的新出炉的文学奖得主，而且只比编辑大4-5岁而已。5天的专访机会出现，杂志编辑当然有很多话想要请教，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这方面的好奇想要请教，某种程度上就像是遇见未来的自己。这一点让我想到一段回忆，叫做魔兽世界，蛮知名的大型网络游戏。几年前呢，我沉迷在这个大型网络游戏里面有好几年哦。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游戏任务，我控制的角色必须挑战打不赢的怪物，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呢任务说明指出我将有一位强力的帮手助拳人帮助我。当时我角色等级60，到了现场，任务现场哦，怪物真的很强很凶，我的角色拼斗非常吃力，就在快要失败的时候啊，果然出现了一位强力帮手啊，他的等级80，我才60，他80，借着他的力量很轻松的帮助我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之后，他还说了一些高深莫测我看不懂的对白，系统电脑荧幕就显示那他说的角色的对白。我没有想很多，我没有多想，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多想，看不懂，我只知道任务完成了。这游戏就持续了几个礼拜呢，我的角色也从60升级到80。在那个时候接到另一个任务啊，我必须去帮助弱小，居然呢是回到相同的地点，看见一个等级只有60的角色， 欸，那不就是过去的自己吗？任务就轻松的完成了，欸，也因为情节的安排，我的角色开始自动说话，说的有朝一日你也会变强啊，诸如此类的那种寻常的说一些勉励的对白。而那位也是剧情安排，那位60级的角色似乎没有反应，听不太懂，就消失在远处。这故事是为什么会从电影联想到这个嘞？有时候你很想知道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真的未来就那么出现在你眼前，很超现实的，提早出现在你眼前，我们不一定听得明白，真的。而回过头来告诉一些还在这个时间的岁月的时间带更早之前的人，比我们更年轻的朋友，告诉他一些经验，他也没有办法说得很一五一十啊，因为他没有体会过，或者有东西他就是只能够点到为止。所以我说经验诚可贵啊，勇敢前进价更高。如果我们有一个超现实的机会，就像游戏里的任务，遇见未来的自己，或是遇见过去的自己，我们会想聊什么呢？又想知道什么呢？想象啊，两方都是自己啊，遇见未来自己，或是遇见过去的自己，两边都是自己嘛。自己怎么会吝惜于自己啊？自己怎么会跟自己说，我不要跟他讲这个，那好东西我自己知道就不，他也是你自己嘛。所以一方啊，敞开心胸的分享提醒，另一方啊，吸取经验，以至于趋吉避凶啊，这些都是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但是谁也主宰不了谁，没有办法说未来的人回到过去，然后有一些科幻的东西，你知道，就是你不能尝试改变过去，不然会天下大乱之类的。但是那是怎么讲？我想要强调，你看到的不一样，你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冤枉路啊，甚至歪路啊。你很想跟他讲不要走了，是你不能抓太紧，谁也主宰不了谁。知道了很多，终究还是得自己勇敢的走过去，才到得了。平衡自己，电影里面这个编辑和作家有很强烈的价值观碰撞。编辑认为哦，最理想的方向，最理想的方向，做出受欢迎而且有内涵的东西，受欢迎又有内涵。他们谈到了流行音乐、商业电影，编辑举了例子，终极警探 Die Hard， Bruce Willis 演过一个在1989吧，我印象中，对，90年代初、80年代尾上个世纪的一部商业大片，而且剧情还蛮有样子的。就是他当作的这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受欢迎、票房很好而且有内涵的例子，兼顾市场与内涵。编辑就尝试这个例子来刺探作家的看法，甚至呢想要尝试说服这个作家。其实这样是很好的啊，你看如果能够把目标定在受欢迎而且有内涵的，这不是蛮不错的吗？作家呢表面同意，心里面却不是这样看待。对我来说，他那个作家表面同意，心里面不是那样看待，是不是那么的不以为然，不是那么的意见不同了，而是有个像一个例子，就像是有一个人跟我说，如果的鞋子脚上穿的鞋子不透气，他剪刀剪几个洞就透气了，这不阿 Q 啊，这是一个例子，不会说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就是这种感觉。就让鞋子透气有很多方法嘛，那他只是说一个剪刀剪几个洞就透气了，我不同意，但也不是说这样做很有问题什么的，不是那个味道。作家他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作家认为忠于自己很重要，为此啊，他提出一个很稳固的描述啊，因为他作家嘛，所以他的例子是说写作、写书。他说写书啊，像养育孩子，必须好好留意，要很注意了，因为作品受到欢迎而与有荣焉。就像诶，小孩子表现的各方面，念书也念得不错，或者是人际关系也维持得蛮融洽，运动也不会排斥，都就是蛮均衡的，甚至其中一项特别出色，出类拔萃，诶，就做爸妈的，诶，这与有荣焉，孩子蛮令我感到骄傲的，是吗？作家认为这样想很 OK， 写书也是一样啊， 跟养小孩是一样的，好好注意，好好的去养成他，那这个书能获得奖项的肯定，诶，作者与有荣焉，诶，对。可是呢，如果将这个光环套回我自己身上，强调自己写了大作，或者是自己非常了解，你看市场就是喜欢看这一类型的，或者是什么怎么，只是一直往自己身上揽，作家就认为这样子是不对的。你像是说小孩子功成名就的时候，你说你看没有我这个爸爸的小孩会有今天吗？怎么样？作家认为这样过头了，这个比之前讲的与有荣焉来说，这个过头了，这样是不对的。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上面这个作家的想法，还有编辑的想法，他们产生了一个思想的碰撞，就是编辑的观念太过于彷徨，而作家的观念又想法又太过于理想。我虽然是一个局外人，但是我不是一副局外人的口气，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局外人在那边说这个太怎样啊，那个又太怎样了，啊，到底是应该是怎样呢？没有，我只是说出我的观察。两位人物他交换意见，而且在彼此的心里面都有留下痕迹，要不是说了耳边风就算了。这两个这个不同想法的人，谁也不是谁的未来昔日，也不是我真的不觉得这个作家就是那个编辑未来想要成为的人。编辑他有他自己的路，他当然也想要拿到文学奖或者是写一个了不起的著作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路线不会是一模一样。而这个作家也不会在编辑的身上好像看到过去的自己，我曾经很想写这个市场很受欢迎的小说，可是自己又觉得很俗气，很没有内容，就很犹豫，到底是要迎合市场呢，还是做自己呢？到底是要跟周围的人比较亲近呢，还是做自己认为自己是做得来的事情？我觉得编辑不是作家的过去，有不一样的人生旅途。透过这个两个人之间还算礼貌的对话，他们不是那么的，不就读书人嘛，写作的，那不是那么意见不合就在那边干掉对方，你这是乱想，这是太糟糕了。他没有，还算蛮礼貌的去了解彼此在想什么。也因为这两个人想的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的想法平衡了彼此过偏的想法，因为一个太理想，一个太彷徨。他们知道忠于自我很重要，但也不需要那么的不食人间烟火。想要受欢迎又有内涵是非常值得努力的方向，但是也不需要为了受欢迎而做太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因为对方，就是因为想法不一样，没有因为对方而彻底的改变自己，只是透过对方的想法让自己再想一遍相信的价值观。这其实蛮重要的，我如果是一个相信待人要和善，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价值观，以和为贵，那我就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做。但是我今天遇到另外一个跟我想法不一样的人，他是就事论事，我会因此听到他说就事论事有多么的效率，我就舍弃以和为贵，也变成就事论事吗？不一定哦。我会再想一想，我以和为贵是不是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调整？虽然我还是一个以和为贵的人，所以这就是有分量的对话会带给人的一个，不是改变，而是你再想一想，你自己相信。因为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成年人面对观念不同的时候，不完全是说接纳就接纳的，有一段话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已经足够证明那段话有分量。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可以培养自己有能力的带给别人一段话，不一定是接受，带给别人一段话啊，当然也是有办法去倾听一段话，我想那些都是福气，福禄寿的福，福气而且是很好的机缘，也是人生中很值得一辈子去一生玄命一辈子去努力的一个信念，可以带给人一些东西，也谦卑的听人说一些东西，我觉得那是非常值得去执着的信念。好，那还有更详细的图文并茂的，也欢迎大家到我的网站阅读，谢谢。